開始啦啊！咁咧好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呢個講組第56集嘅時間嘅。咁今晚咧又係得兩隻貓嘅，咁有個貓姐啦，同埋有呢個貓主席喺度嘅。 咁冇錯啦，又係貓聲貓氣啊！ 係啦，咁啊貓貓貓啦。咁咧咁除咗貓咧，今個禮拜其實都發生嘢。咁或者我哋就講翻本地先開始講嘢啦。咁就回顧翻啦。Pauline Hanson 呢排好紅喎，日日都見報喎。唔知你 佢喂佢由嗰年佢由由年由去年即係大選之後，跟住都未停過唔紅啊！一嚟都係霸住個即係如果你話霸。擺排名佢即係永遠高居係頭嗰三名內。 日報紙都見佢喎，嗱早嗰幾日未英國未嗰個發生嗰個恐襲嘅。 係啊係啊。 跟住佢又即刻出嚟撲出嚟講嘢喎，你有冇睇嗰單新聞？ 有，佢直情又再出嚟即係指責嗰、那個即係嗰啲嗰啲伊斯蘭嗰啲係一種，佢今次仲強硬啲喎，那個語氣仲前話係種病毒嚟嘅。一种病毒嚟嘅，系即系会扩散啊，即系害死人嘅。咁啊，佢认为澳洲咧就应该要打个防御针，即系佢哋防呢、這、一个吓吓呢个伊斯兰啦、啊，嗰、那个。 即系我觉得佢又讲得即系激咗少嘅，但系某程度上佢有嗰啲理论就啱嘅。佢觉得嗰、那个佢讲嗰个佢唔系话针对人哋伊斯兰教啊，佢系针对嗰种ISIS 咧，咪有啲极端主义啊。佢其实佢想讲系极端主义 伊斯兰国啊嘛，极端伊斯兰国。 系啊，佢其实佢有时我觉得佢唔系讲错，系佢讲嗰时佢表达得非常唔好咯。即系你咁样讲 Muslim， 你系话嗰啲咁嘅 Muslim， 即系其实佢系 target 就系话啲。極端主義，即係佢覺得嗰啲極端主義咧，可以病毒咁擴散。 係，其實邊個民族都有嘅，即係有啲所謂我哋，譬如話佢哋啲，我哋有啲即係我哋又叫做唔係啊，係叫做即係回狗啊、回蟲咁樣咯。其實都有班回豬，真係乜都唔理嘅。咁咁就 講起咧，你知唔知之前 Panwith 咧話要起個回狗學校？你有冇睇嗰單嘢？ 有睇。 跟住嗰啲本地人好反對得好犀利喎，跟住好笑咁有個朋友住 Panwith 啦，西人嚟嘅。咁 跟住好遠喎，都係咯。 佢本來唔知呢件事，跟住咧 send 咗俾佢睇之後咧，佢好大反應。 佢點樣係贊成定唔贊成咧？一定係贊成啦。 即 系其实做乜咁惊啫？即系点解其实嗱，呢啲人就系好似你哋未审先判喎，系咪先？嗱，讲翻你话即系好似嗱，我今次我由左交之嚟就讲啦，喂，澳洲都有咁多个嗰啲回教子啦，都咁耐啦，出过事未啊？未、啊，你哋咁样去反啊？系咪比较激进咗咧？ 未，佢 Sydney 未 Martin Place 个单咯，但系 Melbourne 其实成日有嘅喎，睇嗰啲啲人 post， 即系啲 major media 系唔播。 系啊，咁但系同啲回教子有咩问题咧？咁即系 其实问题系最大问题系嗰啲即系嗰啲人嚟到好多，就算你第二、第三代，佢哋搵唔到嘢做，即系融合唔顿化啊嘛。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大问题。即系啲人成日以为佢哋点解会变咗 radicalize 咧，就系咯，即系佢令到融入唔到呢度嘅文化，因为基本上人哋工都搵唔到，生存都咪发癫。 系喂，不过大嗱讲真，我觉得呢样嘢好似有少少，即系我都唔知点讲啦。譬如你话佢哋啲回教嚟到，佢哋有自己嗰种文化，自己嘅嗰种理念嚟讲，咁嚟到西方国家，佢哋唔融入唔改，咁就话跟住我哋嘅政府有个责任，点解我哋唔令到佢改变咧？点解我哋冇办法帮助到佢融入咧？咪咁我哋谂翻以前你话咪试过个叫做 Lost Generation 嘅，咁咧认为你白人嗰个文化好，跟住就。要人哋去跟隨你，用嗰張強硬，真係你改咗佢，咁人哋即係調翻轉。如果你話會唔會話，因為我哋覺得我哋西方價值好，民主乜嘢都好啊，人權啊，公義好咁樣跟住。喂，咁如果譬如話我哋咪可以強諸於喺一啲，譬如話佢係中意受限咁啊，喂，我改變咗佢哋，咁其實喂等於嗰班。人係 lost 咗 generation 啫嘛，佢哋 lost 咗 咁 啊，又會唔會俾人係啦？即係等於左膠嚟講， 係 啦，你會唔會發西斯啊？喂，我中意做壞人喎，你做乜逼我做好人啊？即係我有權做好人壞人噶嘛，係嘛嘛？ 係咪好人壞人嘅問題啊？係咧，我聽翻咧之前咧，其實咧有啲人分析得好啱嘅，即使你話你收啲難民咧，就算佢哋譬如佢哋大家都係回教徒，其實佢哋本身內部都有衝突嘅。 我相信啦，嗱，所以我哋其實就即係個有時又係唔可以一足高。班船人嘅，即係相信，即係咁大個民族裏邊咧，佢都唔係真係會完全係同一樣，即係都會有自己嘅即係有少少區別。譬如可能，即係甚至話一個 宗教，好多時咧一個國家南方、北方或者某個某某某某， 好似以前啲難民 係會有分別㗎，係啊。 之前啲難民，越南難民嚟，咁越南都有南北越㗎嘛，咁嗰啲北越嗰啲就會好打得嘅。咁以前就啱啱嚟澳洲，佢哋都會打㗎嘛，係啊。 係啊，我相信佢就算佢哋回教裏面都有少少即係有少少唔同少少派系嘅，即係等於我哋以前唔識咪話，啲摩羅叉簡嚟信同一個教，其實唔係嘅，原來喺印籍人士，我哋叫天竺國人士先啦。其實佢好多教嘅喎，有石刻教，有印度教，即係有好多種教，我哋就唔識，就以為，佢哋啲人就係咁信 嘅。拗頭信一樣，因為印度人其實就算基本上佢哋有好多個門派，印度教都跟住除咗之外咧，好多印度人都係回教徒嚟。 係啊，我知，好似包括嗰種嗰種係石刻徒，石刻教啊嘛，石刻教就扎計添，實際就已經扎計嗰啲就係石刻教嗰啲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政府這個難民政策是錯的，你將一些不同的人，就算你說 even 是大家都是難民，其實它裡面都有些分歧的嘛，你將那些人放在一堆在那個難民營，不打交都奇怪，是 不是？是的，就像老鼠狼那問下去，真的是，是的，是的， 是 的，是的，即係就算同一個地方嚟嘅，都會有即係有派系嘅啦，係咪先啦？咁樣咯。 就算你又唔好講咩啊，你強過人哋啊，都有唔同派系啦，又上去。 冇錯啦，即係有人哋成分，佢就算嚟到都好咧，國都好咧，就有分啊福建幫上海幫咩幫？ 咁樣 嘅 即係佢嚟到 咧，佢嚟到不止除咗香港人之外咧，佢自己都有對某啲強國人唔信嘅，即係某班強國人會唔信某班強國人咁樣噶嘛？ 咪咯，即係有分噶嘛，就算你強國人都，所以政府呢個難民，即係佢冇考慮嗰個勢啦，淨係話我俾呢班人攞咗入嚟咧就夾，即係其實好多問題啊，咁樣會構成。 會，但係真係好似話仲嚟緊好多喎。 仲有一萬個啊嘛。 作實咗啦已經。 係啊，作實咗一萬個啊嘛，但係問題係我覺得佢唔應該咁樣即係 label 嗰啲區啊，即係你咁樣放咗，好似變咗 label 啲區咯，其實應該分散。 是啊，其實以前嚟講咧，好多時我初嚟嗰時就聽有啲朋友即係做政府官員嘅，咁嗰時佢政府就推過一個政策，就話即係上上啲區咪澳洲咪就有分有窮人區、富人區乜嘢區嘅，咁政府係想係佢係想融合，即係唔會有特別嘅富人區，亦都唔會有特別嘅窮人區，佢係想喺啲富人區裏邊就擺啲窮人入去，有想啲窮人區就擺啲富人入去咁啊，咁曾經政府係想做嘅，佢話咁樣咧個社會先至特別和諧，但好似又行唔通喎。 你有錢嗰啲人，你制唔制啊？整個公屋喺度，跟住我啲樓價大啲，你制唔制啊？ 係咯，就係咯，佢政府就係想話做到，即係唔會有嗰、那個即係嗰個貧富咧，盡量等個社會和諧少少喎。即係呢個其實呢個又係等於烏托邦嘅一種理想嚟嘅啫，係咪？係做唔到噶嘛？ 你呢個理想係好嘅，但係問題係好啊！你當你著住另外班兩側呢班人， 係啊係啊， 你諗下，即係難民會唔會擺落 Pound Piper？ 系啊，你试下第时嗱，你走去揸天山，揾一阵去转牛头角，跟住揾一阵牛头角嘅人住喺揸天山上。 咪咯，咁始终系佢哋会分等级嘅，我觉得即系点讲啊？即系你始终个心嗰啲人咧，表面就系扮啲左交，其实个表面咧就系话要大爱包容。你试下执啲难民咧，佢隔篱就即刻唔翻。 系啊，即系佢哋其实真系虚伪咯，系虚伪咯，即系佢哋要俾人觉得我好似好有爱心咁样嘢咁样爱心啊。即叫你去爱啫嘛，佢冇话佢爱啊，佢鼓励你去爱啫嘛， 系啊， 佢鼓励你大爱啫嘛，咁样咯。 系啦，我哋越讲越远啦，讲难民啦，或者讲翻 Pauline 啦，系啊，其实仲有几单嘢噶，就系佢开会喺国，同埋讲翻佢西澳咧，啲人咪话原来佢而家赢多两席，你冇睇啊？ 我咪话咯，系咯，三席住总共加埋。 Upper House 总共三席。 系啊 ，Upper House 咪上议院咯，其实佢。當時選舉佢其實佢都係個著嘢，想喺上議院攞到職位嘅，即係佢主攻係想希望係嘅。咁而家係咯，又係咯。 係啊，所以啲傳媒唔敢報。其實佢 低調報咗咯，係嗰時唱佢啊嘛，話佢 即係下議院 冇上議院咧，都攞唔到理想嘅職位。咁而家又攞多兩個，數完之後又多咗兩個啊嘛。咁佢哋自己咪有慶祝咯。但好似其他，好似淨係見翻 Pauline 同即係 撐 Pauline 嗰班嘅 media 有宣布，其他都冇宣布過。其他啲 Low House 咧，而家係呢把嘢，但係而家數票話 Upper House 呢把唔夠票。 係咩？咁點算啊？咁又有咩？又聯合政府啊？真係 佢要拉攏嗰啲 即係 upper house 其他黨先可以推到啲政策。 咁佢咪要拉攏啲即係獨立議員啊，或者啲中間路線嗰啲咯？ 係啊，即係譬如 Pauline One Nation 嗰啲，或者要拉攏嗰啲independent 啦。 Pauline 係香咯，而家就係咁樣喺度。 喂，佢而家 但有樣嘢咧，就變咗你有樣嘢，只係有個危機，因為你當你係咁嘅時候咧，就變咗你好容易。即係俾人標籤咗一個劇場派咯，因為你喺中間嘅時候，人哋即係你會係睇個利益咯，即係睇對你嘅黨有邊啲利益係可以打啲。 咁我又覺得 Pauline 係睇利益嘅喎，好似咧佢之前咧咪話贊成要 cut 個 penalty rate 嘅。 係啊。 咁好多選民咧去 send email 啊，咁啊狂轟佢 Facebook 啊，話 係啊冇錯 反對啊嘛。咁佢而家轉喎佢，因為啲選民咧覺得唔應該 cut 咧。 冇錯，佢應該係對係冇錯啦，真係對選民負責，唔同香港某個黨話我哋對黨嘅集體決定啦。你知我讲紧边个啦，系咪？咁跟住就你即系啲选民话：喂，我哋系唔选佢，我明明系话就唔选，唔系我哋要选佢，因为我哋党嘅决定。喂，咁你党你究竟系你系嗰几廿个人话事，定系你究竟系代啲选民咧？咁你几人话事？咁你哋自己到选嗰时，你哋自己选得啦，自选得啦，唔需要拉票叫啲人嚟投票啦，系咪先？ 所以就借 Pauline 系即系专，即系睇翻佢会听人嘅意见。 唔系专职，因为有好多系好多啲啲反映意见系佢啲即系追随者嚟嘅，支持佢嘅。咁佢就真系会听下，原来系咁嘅，咁跟住佢就收纳啲意见，跟住佢就可以即系调整自己嘅路线啦，唔好似香港嗰啲咁样咯。 喂，佢之前咧，你知唔知LNP 咧，而家又想揾佢拉佢，因为 Queensland 而家 Pauline 好红，咁LNP 又想拉 Pauline， 跟住 Pauline say no 啊，你有冇睇嗰单？ 點解 say no 咧？佢有咩？佢有冇？ 佢就話因為啲選民唔想佢哋再任何，佢而家今次 係啊，佢上次咪就係同 Liberal 咯，即係有少少 應該同 Liberal。佢分分鐘如果佢唔同 Liberal 咁樣，仲攞多席都唔出奇啫。 係啊，係啊，係啊。其實咁同香港白，即係其實呢、這個佢呢、這個嗰個效果就等於同香港泛民嗰啲反對小圈子就走去力撐啊！阿財爺一樣係咪？係 啦， 即係啲人我明明係唔中意佢，你走去又撐佢，咁即係你對啲市民，即係好似嗰個交代唔夠咯。 係啊，但係 Pauline 我覺得 OK 嘅，咁咧同埋咧，喂呢排 Robert 都好犀利喎 ，Pauline 個黨入邊 Robert 噶嘛 ，Robert Malcolm 咧，佢成日都喺度鏟啲左膠喎，好正喎。 系啊，今次系咪又炒得好劲啊？又 佢今你都知道最近呢个 North Queensland 咪打风嘅， 系啊。 咁咧， 系最近系有啲咩嗰啲，其实有啲唔系打风，佢其实系啲叫做 cyclone 龙卷 cyclone 啊，旋风咁啊，差唔多系旋风，即系比普通一般打风系仲强一啲嘅，仲嗰个威力仲强一啲咯。 啲左胶咧喺度玩嘛，我唔知点解 Facebook 有啲左胶猛喺度话咧，因为 climate change 所有龙，跟住咧阿 Robert Malcolm 就话唔关 climate change 事，即系我唔知點解係咪分工咧？Robert Malcolm 係做 climate change， 之前嗰張 climate change 就係 Robert 會出。我睇過佢有個 video 咧，揾一個教授話解釋點解佢唔贊成，其實 climate change 係即係存在咯。 即係其實一種叫其實一種自然嘅景象，即係一個大自然嗰個現象嚟嘅。不但啲人係夾硬，因為咧你有班人即係冇一樣嘢啦，佢一定有個 topic， 即係令到專家，令到有即係可以eye catching， 跟住佢就可以做一啲研究，做啲嘢，咁佢可以即係先至咁樣會有個地位啊嘛，或者有一套學説出嚟啊嘛。今日冇一樣嘢，但如果我唔令到人個錯覺有呢樣嘢喺度，咁我就唔會成為一個學者，一個學説出嚟嘛。 嗱， 等於好似啦。你等於講埋度，等於香港喺澳洲咪曾經有啲人猛咁喺度標榜racism， 其實佢哋根本就係夾硬係創造一個 racism， 做一樣 talking point， 令到佢自己有一個好似我專個學者，我係專研究呢樣嘢，我呢樣嘢嘅一個學者，好有權威嘅人士。咁但係根本嘢就根本就冇嘅，佢哋只係創咗一個假嘅權威出嚟，好似呢個 climate change， 好似你講埋咯。其實有一啲自然嘅極自然，因為個地球發展一種自然現象，咁啲人跟住就講咗呢樣嘢出嚟。佢要標榜成為一種專門知識啊嘛，咁 又有個專門地位咯。就話就算澳洲停曬所有嘅工業，就算唔出礦，佢都唔會阻到個 climate change， 因為澳洲喺個碳排放比例係好細噶嘛，其實。 係啊，其實澳洲嗰個環境即係保護得算暫時都係非常之成功咯，同埋都好著意，同埋都政府係嚇。 係啊，啲環保條例都幾嚴喺度。 係啊，係啊。是的、 你想开个矿都不容易的。所以那些强国人不想收买的议员呢不可以开矿的成员，所以 Pauline 那些不在阻止。 是的。是的。Okay. 好多喺 Queensland 買嗰啲農地咧，唔知你知唔知咧？其實佢哋想開礦啊嘛。 係啊，即係變咗佢破壞咗個農產之外，仲破壞個環境啊嘛，破壞曬嗰個嚇嗰個天然環境啊嘛。 係啊係啊，攞天然氣，因為好多天然氣。 係啊係啊，同埋因為其實咧，佢天然環境嚟講，你有時你破壞咗，可能你係十年廿年嘅投資，但係佢可能嗰個環境佢要再。即係再培養翻個環境出嚟，可能即係過千年噶嘛，咁有啲即係可能即係幾百年。 還原唔到添嘅，有啲開咗喺西澳有好多還原唔翻。 係啊係啊係 啊，即係啲叫殺雞取兩，一次過就殺死佢咁樣咯嚇。 係 啊，喂，講起買農地啊、買礦嗰啲咧，喂，最近有一單又好 hit 喎，就係呢個李克強總理訪問咯。 哇，好多錢嚟喎，但係好大單生意，好似又好似空手而回喎，又今次好似。 係咯、啊，今次佢喺度空澳洲嘛，即係要佢親多啲中國，跟住就要美國啊嘛，你有冇睇嗰單嘢？ 有，即係佢話係啊，即係咁嚇。 跟住澳洲好白痴喎、哦，貓咁 Turnbull 撩大陸玩 TPP， 跟住大陸話唔入 TPP 有冇睇？跟住 一路一帶嘛，即係佢係一樣李克強過嚟 sell 嘅一路一帶。咁但係呢樣嘢澳洲又調翻轉，我哋唔玩， 我哋又玩。哇！大佬運佢嚟起就死啦，啲鐵路冧啊！ 係啊，佢帶幾十億嘅生意過嚟㗎。 你唔好講鐵路啦，而家大陸嗰啲發展商嚟起啲樓都 很……我哋上集已經講過啦，真係 博寸頭真 係。因為佢哋仲有點解嘅？其實佢因為佢哋啲人平咧，用咗都黑工，嗰啲即係嗰啲建築工人咧，好多係黑工嚟㗎。 一來黑工，咁其實你澳洲料又渣咧， 啲料又渣，人工又渣咯，人工又渣，咁所以佢嗰啲黑工嗰啲受工資都差少少嘅。你哋澳嗱，其實澳洲本身啲。好嚴格嘅，乜都要攞個牌啊！雙粒螺絲都要攞個牌噶嘛，係咪先？插條水喉都要攞牌，好多嘢噶嘛。 咁其實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但係今次佢就用咗好多即係嗰啲半桶用黑工咯，咁咪做到啲差啲咯。咁樣，總之個水喉掛到上，你睇到有個水喉得噶啦。咁其實可能你幾年係甩出嚟噶啦。咁樣 幾年甩出嚟嘅漏水嗰啲嘢咁 啊。係咯係咯。總之新樓嗰時你睇到新出租就得噶啦。 係啦。系，不过而家我觉得即系话唔知话你早几日即系 Martin Place 同波波咁咧，即系以为去咗北京咁。 哦，欢迎啊嘛，欢迎。 但系点解系强国嗰啲先会咁嘅？之前譬如你话日本总理嚟啊，或者其他国家啲人嚟访问啊，就算以色列总理嚟啊，啲人都唔会搞到咁。 可能佢哋有种失落感咯，喺自己国家里边完全冇嗰种国家尊严咯，去外国咪追寻翻呢样失落嘅嘢咯。哦、即系喺国家喺自己国家嘅中国嗱，中国人喺中国觉得完全觉得系自己。好威好叻人啦，其實跟住自己係得人一等嘅，喺中國入邊自己覺得就去到外國咧失落咯呢種嘢，喺外國就喺度追嚟翻嘅，哎呀我哋中國好威好威啊，有中國人嚟咁樣咁樣。 但係喺度寫曬簡體字咁真係好核突啊，係萬 年未死。係啊，但其實是反感嘅，其實本地人睇到係反感嘅，佢哋唔知啊。 咁啊係，佢哋都唔理人感受啊，佢哋。 佢哋都係自我麻醉嘅啫，自我感覺良好嘅啫。 喂，咁講起咧，啲港豬都差唔多，我覺得自我感覺良好。 港豬呢班港豬都心情沉重啊，乜兩日應該。即係無論你撐乜好，你偏左偏右都好，都心情沉重啦。呢排都 你一早都知道選邊個都係死㗎啦。 係啊， 有邊個係點啊？我諗問你一個。 但你反映出翻你香港，即係你反映出嗰啲香港人嗰種選舉嗰種智慧咯，係咪先？即係喂，你我自己都喺其他地方有寫有講啦嘛。我香港人係真係唔睇政綱，唔睇理念喎。即係我唔知道。根本選完真係我唔知呢個人上咗場會做乜，呢個會做乜嘢？譬如話，我係唔中意你，我就求其揾個人去對付你。即係呢個可能仲衰過你，即係唔知個。總之，因為我唔中意你，我想揾第二個人。咁樣咯嚇，咁樣即係佢哋唔睇政個嗰個嚇嗰啲政綱啊，或者佢嗰、那個首先係咪睇個人？佢個人對嗰、那個施政個理念係咩先？譬如佢個人，你知道佢思想，如果佢呢個人話事，佢揸 fit， 佢會乜嘢嘅咧？咁。即係你啲人唔睇嘅喎，即係真係唔睇嘅，好似 嗱其實你片嗰啲政綱根本就係立23条啊，啲全部都係衰嘢嚟嘅。 嗱，講真，23条就又係冇得邊個做特首都冇得走嘅呢樣嘢，即係唔可以輸打贏，因為呢個係一個基本法裏邊一個香港特區嘅政府嘅一個憲制責任嚟嘅。你一就唔好要本基本法，基本法你唔可以話基本法我要呢條嗰條唔要呢條嗰條唔要呢條嗱。啱噶，可以噶。其實你哋中人，你話個基本法啊，呢條唔平衡，嗰條啱，呢條唔啱，唔啱。呢條有著數，嗰條冇著數。喂，你哋可以真係推翻個基本法啊嘛？ 咪隨身立憲咯。 咪啦，冇錯啦，就隨所以就係某一啲 即係有啲即係有啲有智慧嘅人咪提出嘅話，重新立憲咯。如果你哋話又我哋又唔係啊，我哋要擁護聯合聲明一國兩制擁護基本法五十年不變。嗱，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呢、這個就係基本法裏面嗰個原理嚟噶嘛。咁你既然呢樣嘢，你咪要你既然你話要五十年不變一國兩制，咁你就係要遵守基本法嗰個 我覺得問題唔係在於個法例嘅問題，而係在於你點執行呢個問題。即係好似你嗰時英國政府都有好多嗰啲惡法㗎啦，譬如你話暴動咁樣。咁但係當時人哋嗰啲示威嗰啲咁樣舉報㗎嘛。 係啊，所以嗰時我當時我真係幾贊成。其實你講你香港政府你反而去即係如果我覺得嗱，調翻轉我覺得呢個同好多人有少少唔同嘅地方。我話香港政府係佢喺憲制責任上，佢係應該要立呢條廿三條嘅，亦都要喺香港嚟到政府立呢條例嘅，即係起碼嗰個將來希望係喺即係叫做香港政府攞翻個主動權啦。咁嗱，其實今次嚟講咧，就我點解我自己喺某一啲譬如我啲 Facebook 啊，其他講我都提翻啦。香港人其實如果你話真係選，應該選胡官咯。其實佢提一樣嘢，其實我都係真係香港人真係完全當佢透明嘅。佢提一條廿二條，因為嗱廿三條咧係必立之法，除非你係推翻個基本法啦。如果基本法嚟講咧，呢一個廿三條咧係香港走唔甩嘅一個憲制責任嚟嘅。如果你話我唔中意廿三條，我但係中意基本法保護我哋，但係唔中意廿三條，咁咪掃咗基本法咯，全民立憲咯，再用就立憲咯嚇。咁但係佢有提過一樣嘢，就係同可以平衡翻廿三條嘅，就係叫廿二條咯。好多人真係唔知嚇，廿二條咩嚟㗎？咩嚟㗎？ 咁啊，跟住個法律嘅問題係你嗰個人點樣去執行個法律都好緊要。 係執行個法律咯嚇，即係點樣去叫做咩？叫做演即係演繹嗰個法律啊嘛嚇，咁樣咯。 你睇佢點釋法嗰啲，你都真係啦，其實。 系啦，咁同埋起碼今次嚟講啊，即係嗰條廿二條其實對香港人一種叫做即係防守網啦，有少少，有即係有少少，即係人哋拿幾把刀斬你，佢都俾翻個木板你咁啦，即 係。唔係，即係佢講就咁講啫，但係到時點演繹任佢，我覺得根本 起碼有呢條喺度先，起碼有廿二條先啦，有咗廿。 係有啲嘢喺度報 意思。咁呢樣嘢就冇人識，即係冇人識提，亦都冇人敢講。香港從來嚟講，咁今次阿胡庸有提過嚟講，其實我覺得淨係呢樣嘢呢個理念嚟講，我覺得應該已經投咗一票啦，但香港人就完全係冇嘅。同埋即係胡庸嚟講，比較係喺即係合情合理，即係會依翻合翻啲邏輯啊，跟翻啲理據去講嘢咯。咁啊，其他嗰啲就 其實 做白你其實阿林鄭同阿曾俊華都係依法辦事，樣樣依法辦事。咁依法辦事咧，就其實根本就係依大陸嘅法。咁其實嗱，胡官嚟講咧，就真係一個委託競選出嚟選舉。而佢話聽，我係會為民意或者為香港嗰個問題去做呢個特首。但係咧，我覺得林鄭同埋阿曾俊華佢哋做特首嗰個理念就係、是，好似其實佢就重複緊啊以前啊貪真曾俊華啊邊個啊阿曾咩以前嗰個特首咧嚇。咁佢就話阿 德生， 佢其實可以做好呢份，可以做好呢份工。其實佢做特首嚟講咧，就係一份工，一份工嚟嘅啫。即係並唔係其實嚟講，你做特首唔係一份工。其實嗰時當阿當道講話，我要做好呢份工。其實特首唔係一份工，係一份公職，係一份社會責任嚟嘅，一個社會良心嚟嘅。咁其實而家嚟講咧，我覺得胡庸咧，佢做特首，佢嘅心態就係一個社會責任，一個社會良心。係，但係無論個林鄭月娥好，或者曾俊華做到咧，佢哋都係打好呢份工，嗰份工就叫特首。咁特首嗰個 job description 即係乜咧，佢就做嗰樣嘢噶啦。 咁啲人梗係投林鄭或者薯片啦，因為有著數嘛，你投著數嘛。 咁又係，胡官始終喺政治方面，佢嗰個實力就要弱少少嘅。但係你其實嗱，呢個人弱強弱就係睇佢個政，睇佢能力同埋政即係嗰個正面啊嘛， 睇你俾唔俾到著數，我覺得你睇下今次因為小圈子全部都 其實你香港人，因為香港人要睇嗰個即係喺睇得到，所謂要睇得到物質上咁樣啦，啲即係有乜著數啊？佢俾到我呢個上漲，我會快啲上樓啊！咁即係有每啊，即係生果金多啲啊，跟住派6000蚊啊、7000蚊啊個月一年咁樣，佢睇咧呢啲係好短視一種。掂得到嘅利益，咁但係有一種係無形嘅利益，好似話廿二條立法，佢哋睇唔到嘅呢樣嘢係嗰個。 睇到㗎，啲豬嚟㗎嘛，全部。 呢個係比你多過每年派6000-7000蚊俾你。 不過我覺得佢而家咁搞，即係將三權分立就變咗一權獨立咁搞落去。 嗱，調翻轉，即係話大家即係叫做貧富沉收都好㗎，係咪先？即係香港人話正所謂，即係唔見棺材唔流眼淚啊嘛，即係等你。 絕望啊嘛，即係等於誒愛莫大於生死，即係啱唔啱？即係愛莫大於生死，到而家就係死咗啦，係咪先啦？即係等於要置諸死地而後生，你仲未死得，仲做？哎呀，唔好搞事，仲有餐飯食，仲有飯食，真係到你冇飯食嗰時先，你先至會諗啊。 但係啲樓價實升噶咯，咁佢啲人衰硬噶咯，係啊，啲租同樓價定升噶。佢揾佢上嚟嘅目的就係要賣啲地俾大陸發展，地貴 咯。咁呢個喂，呢、這個咪叫做做一份工咯？即係話我會做一份。咁呢份工佢其實一個 assignment， 一個 job description 嚟嘅咯，係咪先？你哋唔知道，不你哋唔知啫嘛。個 job description 係寫得明，其實阿Donald Chan同阿林就要知道嘅，知道曬㗎啦。 其實翻薯片都一樣㗎啦，你都係打工。 係啊，打工，所以根本嗱，其實佢三個其實根本就係政，即係叫做政務官嚟㗎嘛，即係政府官員嚟㗎嘛，所以佢咪做份工咯。嗱，其實對佢嚟講，特首只係一份工嚟㗎啫，佢哋會跟嗰個 job description 去做嘢㗎，跟上邊即係老闆俾個 assignment 去做嘢㗎。 同埋睇到而家好似係根本就係嗰個中聯辦已經去曬㗎，好似中央。 咁睇呢個所謂呢個叫。reporting channel 嘛，我哋講完嗰條 channel 嘛，嗰條 channel 其實係咁噶嘛，而家睇到條 channel 點行噶啦，係咪先啦？係 啊， 即係一個級級咁一個級咁上去，佢係邊度上去啊嘛？記住呢份工，特首有份工 ，OK， 咁咪咯，係一份 job， 咁佢嘅 job 有 description， 咁啊跟住又 reporting 啦，咁啊又 reporting channel， 咁咪 有個 reporting channel 喎。係咯，你而家睇清楚你個 channel 喺邊度咯？咁睇到話，哦，其實佢最後都係去到啊，習總嗰度。咁但係中間嗰啲 reporting 咧，有幾記住咧，喺大公司嚟講咧，第一 reporting 咧，你一個職員嚟講咧，你永遠去唔到，譬如你係Westpac 啊，喂 reporting 啦，最高梗係個 CEO 啦，最高個。但係你幾可見到佢，幾多聽到佢咧？係中間有一班嗰啲叫 middle manager 嗰陣話曬事嘅啫嘛。咁而家咪係咯。佢 report 住班 middle manager 嘅啫嘛，成日話：哎呀，習總嘅喎，個國家習總，睇下有好多好多啲 middle manager 嗰班嘢噶嘛。咁而家咪 行李啦，而家 點得啊？ 上邊都而家一鍋泡而家。 係啊，佢都仲頭痛啦。 係啊，不過咁就死嘅咯喎！如果你咁樣搞落去，俾中聯辦嗰啲人控制曬，咁啊，即係香港始終融合嘅咯。 置之死地而後生啊！如果你置之死地都唔後生嘅，咁啊真係抵死咯，係咪？ 咁我覺得即係融合硬噶咯，咁搞落去，你嗰個高鐵一起完之後就已經啪咁樣融合噶咯。 咪日日一車車咁車落嚟咯，真係。 係啊，即係你白你唔使白貨咯，中意幾時嚟都得噶咯。 係啊，唔需要直情你話仲一每日100幾多150個定簽證，點解直情冇埋添啊？你仲做啦，唔使添。好，我哋就取消150個簽證咯。咁啊唔使簽證，跟住佢直接唔使簽啦。咁啊，你哋唔中意150簽證，我咪取消咗咯。然後今日冇咗簽證呢樣嘢，跟住就係然後冇配額唔知邊樣嘢。冇錯啦，自由出入。你話取消八簽證咁，我咪取消咗咯。咁我咪自由出入咯。 咁係好恐怖。 係啊，係好恐怖噶。其實香港人而家其實香港人都會識驚識死未咧。其實 德國嗰啲難民即係 open border 一樣。 係啊。 咁同你德國話大愛open border 咩？而家即係香港 open border 咯，澳門都冇咁癲喎，真係澳門都有條橋閘住啊，係咪先？ 係啊係啊，係有個。有條橋咁樣嚇， 係啊，但係香港唔係喎，而家直情開個高鐵就真係苦有琴咯。 咁啊，係啊。 喂，咁或者我哋咧下一節咧，即係討論下咧有咩計咧，即係之前我哋都講過呢、這個政秘啊各方面啊咁啦，或者我哋可以再下一節再討論嘅。好，咁啊呢一節就到呢度為止。 好，轉頭再見。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系欢迎大家又嚟到我哋港珠澳第二节嘅时间啦。咁又系我猫姐喺度啦， 仲有猫主席啦，又系。 系啦，咁咧我哋头先第一节咧就讲到啦，即系而家香港落乱啦，大陆又落乱啦。咁即系有啲咩逃生门啦？其实之前我哋都有提过呢、這个政治庇护。喂，有单好消息喎、啊，最近有冇睇新闻？ 有。嗰、那個就係話上個禮拜先嚟講緊啦，講嗰個新加坡嗰個嘛嚇，係 啊， 嗰個嚇嗰個 Ambo 先嘛，咁上個禮拜上個禮拜啊，真係上個禮拜先大家提開，因為我哋即係 俾人扣留，你記唔記得？我仲話喺珠江嗰邊扣留。跟住點知我哋講完冇幾日就申請證秘成功啦。 係，當時我都話係寫包單實得啊，唔使嘅，咁都唔得，實得啊，去到西方話咁都唔得。跟住真係隔幾日就即刻得啦。咁跟住喂，佢呢單嘢都幾即係幾多人注意喎？唔係淨止我哋。啱啱我哋講開證秘，梗係我哋梗係攞嚟認叻啦，係咪？咁但係好多，我見其他好多其他。 各地啲新聞都有報道呢樣嘢喎。 喂，咁啊真唔使揾關景雄揾你嗰度 喎。其實講正秘，嗱講直接俾我哋好早已經講啦。其實根本一見到香港人唔對路咧，開始啲人開始係喺度打架香港啲人嗰時咧，即係其實我哋係好唔順嘅，即係覺得你咁樣蝦啲人咁點咧？即係佢哋香港逼死逼，即係逼埋牆腳冇掟走喎。咁於是咪諗啊？喂，其實佢哋有個後備喎，有條後路走喎，咪正備咯。咁我當初我哋講嗰時，因為香港其實真係唔習慣呢樣嘢嘅，亦都係唔香港好少有呢樣嘢發生㗎嘛。即係香港從來邊人會諗過自己香港人要去攞政治庇護呢樣嘢㗎？係咪？所以當初我哋好多講出嚟，即係話，即係一個講字，即係當笑話聽啊！即係我哋講咪即係個，你哋班友喺度鬼咁遠啊，當我即係會當我哋當笑話咁講咯。咁而家你開始覺得認真啦。其實呢個唔係一個笑話嚟，係一個真認真嘅話題。 我之前咪有擺嗰個人咧喺加拿大嘅，我睇嗰個係咩？係本來喺孔子學院噶嘛，佢係練法輪功噶嘛，嗰條友。跟住佢都冇翻過大陸，跟住話喺加拿大俾人哋迫害，就申請到喎，真係好咁都得嘅，點解？ 系啊，嗱，即系呢个又系好似咪嗱，你即系呢啲，你哋觉得，咦，咁都得啊，咁样咧，即系调翻转嗱，好似我哋上次先至啱啱提翻，一个就系喺边度，喺澳洲咯，咪提翻嗰个即系有中国人，即系掹车边，喂，喺掹车边都得喎， 咁何况你中国噶，好似系咪嗰人？ 你冇啊，系呢度掹车边，其实因为佢系有啲即系。有啲香港嘅同學啊，咁跟住，人哋去雨傘革命，去佔中爭取真普選，佢又走嚟壓埋一爭啫嘛，係咪？真普選關你乜事啫？你知嘛？但係佢又走去真係掹車邊嘅啫嘛，咁啊跟住咁都攞到喎，咁其實香港人係好值得去嗱，而家嚟緊開始嗱，你哋係咪好值得去更加去認真下呢樣嘢咧？你唔好話認真，你唔好當講笑。其實你而家睇到已經殺到埋身啦，已經逐漸拉啦。我其實我好中意講得話，等佢有個人，即係因為呢幾年就係要推嗰個政改啦，跟住再推嗰個特首選舉啦。呢樣嘢咧就係佢哋呢兩年嗰個主打，即係個重要嘅事件主宰啦。佢係唔會為呢兩個重要嘅事件咧即係港共政府咧，係呢件唔會改張件事咧，去破壞嘅。所以佢專心搞好咗而家立政改過咗啦，到特首選完之後咧，佢就係專心去處理好多問題啦。就譬如好似話秋後算帳啦，而家就佢哋係好專心去做呢樣嘢噶啦。咁所以你哋真係唔好當講笑咯。 我係唔好明喎嗱，你譬如公民黨嗰啲啦，咁佢哋好多律師點解都唔幫人哋搞呢？即係你睇下嗱嗰啲旺角嗰個事件咧，好多俾人拉咧，公民黨都唔出去幫嗰啲人嘅，點解？ 佢連保都冇保咯，我當初真係保都唔保咯，走去即係嗰啲，所以你咪嗰班咁嘅嚴律師，其實佢哋真係我都係唔知做乜嘢嘅。 即係你公民黨咁多律師，你 冇人去死啊！冇人死啊！我哋有律師，咁啲有事嗰時律師去邊 咧？係咯，啲律師去邊咧？嗱，你曾嗰咩曾超雄啊，曾建超啊嘛，嗰個就有人幫喎，嗰人跟住其他呢啲又冇人幫喎，即係有啲咧好慘噶嘛，俾啲人撳，打到流曬血嗰啲。 有曬布，同埋嗰個係一個佢哋一個 weapon 嚟嘅嘛，曾建超係即係我哋同即係澳門嚟督嗰個七警啊嘛，佢呢個係佢哋嗰一個武器嚟噶嘛，等於嚇咁樣咯。 即係其實佢真係喺度督啲警察啫， 即係唔係你一定要令到佢好紅、好紅、好紅、好紅啊！即係等於即係擁到佢個名好紅，好多人講，令到佢一個係真係一個受害人，然後有好多人撐呢個受害人嘅，咁咪先至係令到嘢嚟做一個攻擊力啊嘛，對我七警啊，同埋對個政府啊嘛，咁樣咯。咁其實香港而家人都幾慘啊！真係開始政治迫害打壓。 你真係其實你打壓又冇人幫咁啊！你睇下幾即係嗰啲一般。人啦，除非你個好出名啫。如果唔係正正常常嗰啲，你睇下以前民主黨啊，都會有啲律師出嚟幫手噶嘛。而家直情係唔理喎嗰啲人。 咁啊，其實應該建議，其實嗱，有時律師嚟講咧，就係教你哋好多時係應該要解釋你嘅權利，即係你有乜嘢係你保障一個客户嗰個利益上，你要解釋俾佢，你係可以擁有乜嘢權利嘅。咁啲權利之中咧，佢可能有幾樣方法可以做嘅。咁個當事人可以去。選擇啦，譬如話我中意，我中意。 其實，所以我懷疑咧，會唔會其實嗰啲民主黨都俾大陸收買曬咧？即係講明唔可以幫呢啲人。 都有可能㗎，因為嗱，首先嚟講，佢哋嗱有個威脅就係話，咁你班民主黨或者泛民律師咁啊，咁鼓勵啲人去移民，咁鼓勵去移民之後咧，咁你嗰班律師，即係最難民，咁你嗰班律師 去唔去做華難民啊？咁啊，你唔做難民，跟住因為你喺香港，你做難民嘅咯，即係你嗰班人拱曬走之後，係咪先？咁你嗰班律師跟住喺香港點樣咧？你因為嗱嗰班人就驚壓迫啊嘛嗱。 根本啲家 你教嗰啲人，因為受到驚會受到恐嚇、受到打壓、受到壓迫，咁啊叫佢哋教你做難民走咗。咁其實嗰班等於你，我可以話得你聽，喂，你可能會受到打壓嘅喎。咁我叫你走咗之後，喂，咁我都可能會受到打壓嘅嘛，啱唔啱啊？即係我知我都會嘅嘛，我得一樣可以俾人打壓。 同埋佢可能冇氣做啊，即係嗱，你呢班人咁樣喺度嘈，咁我可以喺背後話，哦，嗰種唔啱乜乜乜乜。咁如果嘈呢班人都問曬， 冇得籌碼啊嘛，所以其實嗰班咁嘅咩文，唉，其實對嗰啲咩政黨嗰啲講，你籌碼嚟嘅咋。你一班籌碼嚟嘅咋，即係幾時跟住好似佔上次搞雨傘革命咪咯，你成扎籌碼，佢喺張台度同政府一鋪粗輕啫嘛，輸咗咪俾政府立曬佢咯，咁解啫嘛，係咪輸就輸你哋啫嘛？ 係咯，輸啲即係揾啲人戰屍底，自己就攞光環。 係啊，冇錯啦，其實香港好多都知，其實好多人都已經自己腎笨嘅，而家都，但係又海何從咧？ 冇計啊，都係仲係睇蘋果喺度打飛機你嗰下個。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其實今嗱當初嚟講，我話即係分析特首選舉嚟講咧，其實我就話其實如果我係中共嚟講咧，我係最心儀係啊、財神爺嘅曾俊華嘅，曾俊華其實佢係最冇，真係最嗰個影響最大嘅，即係佢唔會令到個啲人好憎佢，又唔會令到太，即係唔會令到太多人憎佢，亦都唔會令到太多人中意佢嚇。同埋呢個人咧，我自己都嚟講咧，佢亦都唔會去挑戰政府嘅，即係你睇到嘅作風，佢係唔會挑戰嘅，即係佢唔會挑戰政府嗰個政策嘅。 其實我覺得今次 佢係一個好，係啦，佢一個好嘅叫做咩？佢係會做好份工嘅嗰種人。 即係佢已經做到出曬面，就話你唔中意你咪走咯，我係咁噶啦咁嘅嘢。係 啊，佢打嗰份，我哋佢都係只係中意嗰份 job。 我講佢今次呢個選舉嘅結果就係話你唔中意你咪走咯，我係咁噶啦咁啊，即係話俾你聽。 係啊，所以其實如果我係中共，我阿爺啦，你話我如果我掂，我就揀啦，曾俊華。就可惜就係俾呢班泛民搞死咗咯。你捧咗明星咁做咩啫？你捧咗明星咁樣捧到咁樣，捧到救世主咁做咩啫？係咪先？ 係 咯。我想梗係平平靜靜我做噶嘛，即係我想爆冷爆出嚟做噶嘛。你捧到佢咁樣係咪先咧？ 啲人低調搞，背後講。 係咯係咯，即係其實係你香港人咧叫做即係，所以話即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其實你財爺，你哋越想去做就你哋越懟死咗佢。 所以咪話燈神燈死。 嗱，咪又好似上次啲雷霆教票咁咯，其實 咩？你知咩燈神啊？ 我知啊。 俾燈神燈死咗。 好似雷霆套票咩啊？嗰時即係選嗰時，舊年嗰個選舉嗰時咧，咪咯，咪就係呢種政策咯，就你啲咪套票咪套死曬人咯，雷霆配票啊嘛，係嗰雷霆 咪搞死曬咯， 反而即係好嗰啲人咪俾你搞死咗，咪口説好多人搞死咗，好似你香港人你要曾俊華，咪俾呢啲咁嘅嘢搞死。嗱，其實曾俊華之紅咧，就係俾泛民同埋民主派。因為嗰班傻噶嘛，哇！民主派都揀佢，我哋揀啦，梗係揀佢啦。 所以個社會其實係俾呢啲人揀，即係你唔好賴啲咁建制你，但係民主派咧搞到啲人白痴冇咧，就真係搞到啲人。 係啦，冇錯啦。今次你跟曾俊，嗱你都嗱曾俊華今次嗰個就係俾佢嗰個咁嘅咁個即係救世主嗰個勢係做死咗嘅。咁呢個勢係點嚟咧？其實唔係香港人，唔係香港啲市民做嘅。香港市民中意佢，但係唔會咁嘅同意嘅。其實係民主黨做咯。 但係啲人好蠢嘅喎，嗱， 冇錯啦。其實 你 今次民主黨做關嘅， 佢譬如今次之後咧，佢可能灰心咗一排啦，下次又聽嗰啲人講好白痴嗰啲， 係啊， 點解咁白痴嘅嗰啲？ 未死嘛都話，總之你未斷氣都仲係咁白痴嘅啦，咁咪咯。 但係有啲比較， 喪失之地 我 見到 有啲人係啊，開始醒目嗰啲咧，一早兩年。 死莫係啦，咁有錢嗰啲咪移民咯，冇嗰啲今次咪嗱唔緊要嘅，你叫佢拉咗兩個咧，就肯定去到邊度都收你嘅，係咪？係 咪而家開始都？ 偷錢開始都話，而家喺差館咪去緊片嘅啦，認緊人嘅啦，係放大頭嚟逐個認嘅啦嚇。咁樣咧，你就即係有啲其實你變咗你做條上個街，就其實行過前邊啊，行過前嗰班啊。你而家驚唔驚？驚噶，真係驚噶。 我覺得啲人好大問題，知邊度？而家你睇下佢都唔幫我啲，嗰啲人真係。 咪聽我哋意見咯。其實我哋都其實都幫你到㗎，係俾意見你啫嘛。係咪？其實我 早半年前提過啦，呢排又提過啦，係咪香港啊？香港我哋都有啲即係啲同路好尊敬嘅人都喺香港都鼓吹。 有咩途徑可以 啫嘛？你聽唔聽啫嘛？ 喺外地有咩途徑可以即係阿西林到咧？即係你睇下，我覺得個 A 摩斯應該係背後人。 咁當然有，當然有啲人即係有啲 advisor 咁樣去到啦，即係有啲律師 會。會唔會譬如話去香港揾啲人權組織幫啊？會唔會得咧？ 人權組織廢㗎啦，冇㗎啦，而家即係香港邊有人權組織啊？有，但係即係唔係做嘢噶嘛？其實講真，人權組織而家喺國際地位已經好低嘅啦，係好低的。 唔 係， 即係如果搞亞塞林啊，啲人可能唔知咩途徑啊嘛。如果你 喺海外去領事館， 即係去領事館就得。 但其實塞林咧喺本地嚟講咧，其實塞林咧，你去咗外國，譬如你話你想過嚟澳洲攞，你喺澳洲攞係容易過你香港去澳洲領事館嚟攞嘅。 咁但係譬如佢拉俾人坐監，咁佢點講？ 咁坐監，咁你坐監有上訴期噶嘛？有段，即係有段誒，咁係啊，你坐咗就冇計噶啦，坐完出嚟咯。 我坐完出嚟，再過嚟都可以阿三咁。 佢睇你咩原因咧？通常就要冇即係無犯罪記錄嘅，咁會即係通常有犯罪記錄就通常都好難攞移民嘅。咁但係佢睇咩理由咯？即係西方國家會聽你個理由嘅，即係你又有個 criminal record 啦，咁樣佢都會睇你係乜嘢咩，咁可以解釋嘅，係咪？ 即係譬如空襲嗰個，我覺得梗係得啦。佢嗰個係啊，嗰、那個簡直離譜啦，係啊。 其實而家好多我都得㗎，好多都得。 係啊，你嗰個坐幾個禮拜？ 簡革命嗰班就得啦。 係，即係佢譬如坐幾個禮拜，佢就可以去西方國家，跟住我俾人哋。 係啊。你話我喺香港冇人行㗎啦，已經俾人哋黑名單㗎啦，打死我㗎啦，去邊度都炒我㗎啦，做工又炒我，邊度即係我係冇㗎啦，冇辦法。在香港我都冇運行㗎喇，咁人哋又唔會聽你片面之詞，佢會睇你香港環境冇乜，即係等於話你喺啲好有錢好即係你唔好你話瑞士嘅走過盧森堡話我要攞政治庇護㗎嘛，係咪先？呢即係盧係或者話或者係咯係啦， 差佬撳喺個地下打到流曬血應該 係啦，冇理由你比利時走過德國攞呢個政治庇護，唔會㗎嘛，即係因為佢會睇翻你個社會狀態。咁但係香港呢個人嚟講。高息已經好高息，但係即係外國真係知道你發生咩事咩？其實外國人真係知道你喺度打壓緊人咯，即係呢個係事實啊嘛，即係呢個係俾外國喺國際間認定到呢個事實嘅。 咁、哦、即係嗰啲人要飛過去，好似 A 摩斯要飛去美國， 係啦，唔係去外國易啲，外國易啲，因為你有一個恐懼期，你翻去啊嘛。 因為翻去啊嘛，好多人其實 好，其實係嗱講真好彷徨嘅。你對香港，因為你搞你有個情意見啊嘛，你話你我要搞抗爭上，即係你一定係愛呢個地方，即係你對呢個係好有理想，同埋喺好想去對呢個國家係最想救呢個地方，同埋亦都仲想覺得呢個國家即係呢個地方係咪香港啦咁樣，即係仲有一個希望，你先至會去。出嚟做個烈士啊，做唔係烈士，做個義士咁出嚟搞抗爭噶嘛。咁突然間你講而家要你去即係離開呢個地方或者咩都好，即係你係有一個好依依不捨，或者係叫做即係所謂叫做壯志未酬，或者調氣唔順咁樣噶嘛。即係變咗嚟講喺個心理上個關口嚟講咧，係會好大一個即係你要自己去平衡咯，同埋去點樣有一個底線，即係點樣去衝破呢一個枷鎖。其實話你係真係即係仲有一個。我咪上集都講過話，唔好聽成係我做難民。嗱，幾時唔係做難民啊？做個政治庇護，即係難民就難聽少少咯。即係我唔係難民，我係受政治庇護咁樣咯嚇。咁樣，你或者會好過啲咯。同埋因為起碼嚟到外國，你係真係可以繼續宣揚咯。同埋嚇，咁睇你自己諗咯，睇自己諗咯。 你睇下嗰啲人嚟到都係反而 你起碼有個新你個新生活，你可以繼續話我繼續抗爭，或者我唔係啦，我繼續重新融入呢個社會做 call Australian home 即係重新跟住我就話遠離政治，但係可以安安樂樂，唔需要驚俾人害，又唔需要俾人整蠱啊，唔需要迫害。咁就算我唔再鬥政治，我喺度做翻個平民百姓，唔再講政治，你都會安安樂樂啊嘛。你香港你真係有排驚嘅喎。 系啊，你睇唔到前，而家睇唔到前途啦，冇啖好食，系咪先？咁你都唯有我铺啫喎。 哦，我不嬲赞成咯，即系而家会可能会有啲人认真啲谂，因为当初我哋之前讲或者我哋讲甚至阿陈云都提过啦，咁啲人可能会切，即系佢哋系会去即系觉得可能。講笑咋嘛？你咪老點嘅咋？亂講嘅咋？唔係㗎，係好認真嘅。同埋有時咧，你會有樣嘢，有啲人會錯覺，譬如有啲人話我唔中意呢個人。咁啲人講緊嘅一樣嘢係啱嘅啫喎，我唔中意佢，所以佢講嘅啱嘅都係錯㗎啦咁樣。即係譬如好似有啲人又話香港好似國師陳文唔中意講，咁陳文話啫，你阿媽你講，梗係唔係啦？我媽男人嚟嘅，即係有啲人就用呢種心態㗎嘛。即係你去 抵佢哋死咯咁樣。 係啦，對人啦，佢哋。所以香港港豬就係咩咧？佢哋係對人唔對事。 係 咪先？好似你話，我明明反建制、反小圈子，跟住有啲民主黨出嚟，哎，我哋 all in， 跟住咁咪全部 in 咯 ，in 曬個棺材窿咯。 你講得啱，即係好似佢哋選舉咁，係睇樣，唔係邊個著邊個樣靚仔靚女，比較著西裝咁咪。 咁好多阿梁振英啊嘛，跟我老婆啊嘛，阿唐生啊，又即係又。又花 fit 啊，又有紅酒，又咁多紅顏知己，咁即係啲人香港咪咁睇咯，係咪啊？咁睇呢啲咪抵，即係好膚淺咯，呢啲叫做係膚淺咯。 豬係咁噶啦，你 係啦係啦，今次咪又係咯，啊，即係民主黨話乜就咁啊，民主黨 all in 咁咪，而家真係嗱，你民主黨啊，同埋香港嗰班搞民主啊。抗爭啊，或者啲民主人士支持者啊，你就算你哋專業民主或者泛民主都好啦，而家咪 all in 咯 ，in 曬落 in 曬落個墳墓度咯。 但係咁講喎，我覺得咧，民主黨一定即係佢哋都自我玩咧。如果咧，佢哋可能會整一鋪出賣其他人咧嚟賺獎同金喎。 都可能係咯，即係做臨終前反撲咯。係 啊。因為我有聽過咁講喎， 講真，如果今次如果阿財爺贏咗咧，佢哋即係都有得出嚟會威嘅啦，會威嘅認叻，認屎認屁認叻嘅啦。但今次輸咗，佢點解釋啊？即係我覺得佢同民主黨或者支持嗰啲人，你去點去解釋？即係等於話好似配票咁樣，好似話我明明唔中意建制派，唔中意選舉選舉，但係因為我信你民主黨嚇，即係明明我唔中意，因為信你民主黨，我都去投，我都去撐啊，即係撐啊財爺。咁跟住而家財爺，因為啊諗住財爺啊，因為撐啊，因為信任民主黨，民主黨硬剛好，認為財爺做咗咧對香港有益，咁又做唔到，又出賣咗自己嘅原本理念喎。 咪最黑暗嘅一天咯，跟住第二日又過幾，跟住過半年，一年之後就喺度嘈啲政策又衰又剩，跟住就係啊，咁啲人咪喺度怨天尤人。 喂，但係我都覺得好多都嗱，其實講真，你話數佢嚟講咧，就算數民主黨話 all in， 跟住數埋曬咁，照個應該最低人食嘅400多票啊，咁有幾多即係有幾多嫌制咧？到時。咁你就知啦，嗱你其實嗱阿胡官啊知啦，其實阿胡官就算咧，佢諗住係代表民主派啊，代表民主派泛民咁樣，點知你班泛民同民主派老點啊胡庸出嚟，搞到佢做小丑咁。其實我覺得胡庸真係好唔可惜，不過佢又太過清高，即係諗住啲民主派泛民派係想有個人出嚟，即係平衡翻嗰個勢力。點知完全唔係嘅，嗰個拱咗出嚟咧，跟住啊胡庸我撐你，你出嚟代表民主啊，好啊出嚟選出，跟住點知啊唔係啊，我哋啲民主派係撐建制派咁。唉，真系呢、這个即系丑陋嘅不得了。我觉得民主派真系跟住真系挂个丑字啦。 如果讲朱仲信佢哋咧，佢哋最后一定会揾一击咧，系将全部都出卖。 都系嘅，今次其实今次真系出卖得好紧要啦。嗱，佢出卖咗胡官，肯定讲。我觉得其实今次嗱，讲真，首先我点解插埋佢？其实我都唔系话即係我覺得呢個人係佢係有個心出嚟想同香港做嘢，同埋佢今次嚟講，佢今次佢知道輸啊。其實佢擺到明啊，胡官出嚟明知係輸嘅，但佢係為咗一個民主派，佢想喺民主派個嗰位個排面強。 嘥氣啦啲講， 但佢真係俾人話，其實根本人 哋人哋 係民主派度咧，拱即係話提名胡官出嚟咧，就係先去嘅。就 係先去，唉，不過算啦，我哋都香港嗰啲啦，即係我哋即係大約想提下有咩途徑可以俾，因為我哋成日都講，但係可能啲人不了解個流，咁都幾好嘅，即係我哋講完去外國當地，咁啊即係多個知識啦，我哋 即係嗰個成數高啲咯，嗰個講成更加高。 係啦，或者我哋而家最後仲有10分鐘啦，喂，講翻啦，我哋最中意講嘅樓市話題啦。喂， 樓市我哋即係不嬲，我哋其實除咗我哋之外，仲有好多人都係。唱衰咗好多年，喂，越唱越好， 越唱越好，喂，黐線嘅最近有冇睇？ 越多負面新聞就越好喎，喂，即係呢個咩世界啊？ 喺呢個Olympic Park 嗰度， 係啊， 睇啊， 聽講，我聽講， 啲人咧5-6點就去跑買喎，因為頭60個咧。是俾 first home buyer 嘅單位，跟住我睇報紙咧，起碼 大減價嘛，就 頭3個人都係 Asian， 幾開心啊！搶到真係中， 跟住唔平過一個 房 都， 仲有個降頭咁啊，幾開心啊！真係， 喂一個房都60萬喎，黐 傻嘅，佢哋覺得好抵噶啦，即係其實佢哋嗱呢種啊嗱講翻咧，呢一個即係呢種個樓盤咧，就類似香港所謂，其實嚟講咧60萬算好平噶啦，廣州嚟講呢個佢哋咧，佢就即係佢哋覺得已經好平。即等於其實相等於好似香港嘅居者有其屋嗰類咁樣咯，即係嗰類咁樣就比較平少少嘅私人樓宇咯。 60萬圍起港紙咪即係 4，係啊4萬，咪6差唔多啦，係咯。咁啊香港都唔得啦，係咪香港？香港黐線噶啦， 係咪先？喂，但係其實嗰個真係垃圾樓盤嚟喎，嗰度我都唔知道有幾多 toxic 喺度。嗱，嚟啲人就知啦。所以咧，佢呢班咧永遠其實咧，我覺得咧，即係對於香港話講，又新港人，其實啱啱都係新澳人嚟嘅。即係佢哋真係新澳洲人，即係佢哋真係對澳洲唔係太熟悉嘅。過往二三十年講，佢如果過往知二三十年講咧，佢哋就知嗰個區係咩區。 但係有鬼佬買過，見到。 我咪可能新澳人咯，我都話啲新澳洲人咯。 咁啊係，可能喺第二度移民過嚟，或者 新澳洲人可能近下第二啲國家嚟咗十幾年啊咁啊啲，即係你係都知嗰度係廢物堆填區嚟㗎啦，係咪先？啲廢物堆填區嚟㗎嘛，人哋政府都即係有啲專家都講過，即係唔敢估計入邊個地底有 toxin 有幾多㗎嘛，即係唔知㗎嘛，因為當時佢係嗰個推出做改建，因為就係佢係即係嗰個當時嗰、那個係未規劃好點樣處理，即係個發展嘅。咁而因為嗰個奧運嚟，突然間奧運嚟平咁啊嗱嗱，即係想搶奧運咧，就將個奧運嚟就擺先咗，就拱咗喺嗰度嗰次，即係將奧運嗰個2000年奧運個 project 咧，就係 override 曬所有好多正常嘅配套嘅措施嘅。咁但係個奧運走咗之後，跟住咪攞嚟當私人樓宇賣咁嗰個區咯，其實咁咪就垃圾區嚟。 垃圾區 嘅，垃圾區啫，你唔知瞓喺30米定20米之上之下嘅垃圾咁解啫嘛。 系咯，瞓垃圾， 喺瞓垃圾啊，系啊，系啊， 就 系因为佢有个影响咧，唔系你睇得到嘛？哇，你话哇，你要花香喎，好靓喎环境，但系因为有啲嘢系即系唔系 visible 睇到噶嘛，即系你系睇唔到嚿垃圾噶嘛，啊，咁要求嘅垃圾睇唔到噶嘛，但系啲细菌可能喺某啲地方滋生啊，长出嚟，可能某啲地方嘅长咗出嚟有啲 toxin 嘅嘢，你系唔知噶嘛，你睇唔到噶嘛， 沼 气啊，或者空气之中啦，或者空气有少少嘢，你系滤像， 即 系 将军澳沼气咁咯，你啲毛色毛毛臭咁。 系啊，譬如可能即系啲水管啊，可能俾某啲 toxin 系腐蚀咗，你唔知。 系喎，水管啲地下水嗰啲好大镬噶。 系啊，咁可能影响咗你睇唔到噶嘛。 不过可能嗰啲人话 first home 可能买嚟投资嘅啫，我谂。 可能系咯。 好多 first home buyer 都系买嚟，跟住搬话 first home， 跟住就做。 哦，系啊。喂，而家系咪即系 first home buyer 佢系嗰个咩、那个价钱？因为系咪而家政府俾即系补贴都仲有少少噶嘛？而家仲有。 咪可以睇 project 嘅，好似佢嗰个60伙优惠嗰个咧，好似佢系免印花税嘅，所以咁多。 哦，冇咗 stamp duty， 好啊。 系啊系啊，咁悭咗两三万咁，可能啲。系 两三万，争几下。 系啊，因为睇 project 嘅，我见过有啲 project home 咧都可以有 stamp duty 优惠。咁啊睇个楼盘咯，同埋睇个发展商，有啲就系其实根本系个发展商搞起嚟啦，为咗买屋。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因为而家太多啦嘛，有啲去货都去唔切噶，你即系可能你话拎去大陆卖嗰啲就好。好火熱，但是你話有啲淨係 target local 噶嘛，咁嗰啲就比較慢啲咯。 嗯， 係啊。喂，係喎，你有冇睇嗰單料咧？就話咧，原來咧澳洲咧有啲新樓有五分一咧都係俾海外人買。 係啊，新嗰、那個主持有五分一咧，喂，五分一而五分一話超過呢啲海外買家之中咧，超過80%係中國人。 係喎、啊，跟住而家真係開始有，我覺得有啲排華嘅情緒咯。 係啊，啲人見到開始，即喂，其實嗱，我早排已經講咗啦，又講過又開始排話事出嚟，跟住話，其實嗰時都係即係初嘅時候，啲個別事件啫，個別事件啫，係咪即係咁？跟住枕住嚟好多咯，而且係真係排話，即係指名道姓，我哋即係對即係華人係好大侮辱，同埋一種好，你如果話歧視又得啦，咁樣你話歧視又得，鄙視又得咯，咁即係自己諗下點解咯，諗下點解咯，啲華人自己開始諗下點解咯。 好似李克強嚟都好似冇乜效果，啲人都仲係咁興喎，佢越嚟啊反而越興喎，貓咁聽部啲支持度越跌越衰喎，佢嚟咗反而仲跌喎。 你係啊係啊係啊，喂，其實貓咁聽部都係差唔多噶啦，氣數都係。 系啊，冇計啦，佢太親中啦，同埋 唔係因為其實佢嗱，其實佢弱嘅就係、是，當你譬如你其實咧嗱，有啲人都好善忘嘅，佢喺咁多宗即係咁多負面新聞之中，你整一兩單好嘢出嚟，啲人就唔記得噶啦，佢又冇啊，即係 冇 啊， 好嘢，佢做 冇好 嘢， 你係啊，你整到一單好嘢俾人稱讚你咧，你跟住上綱上線，我點好點啊，跟住人哋就俾機會你啦，再嚟多。 你睇早排又減福利，減人哋 pension， 跟住又減，而家話要減 disable pension， 跟住咧佢搞埋一堆嘢，啲樓價反而仲升，話仲話今年頭三個月升咗5.3%，你話啲人興唔興？ 佢仲同阿李克強攬嘅攬頭攬嘅，你夠吉事咁，好似阿 Donald Trump 咁啦，見阿 Michael 唔握手。 喂，但係你 Donald Trump 起碼有，你唔好講佢啲癲嘢，但係起鍋嗰啲起唔起到先？但係起碼佢一樣嘢，佢做到 job 俾人。而家失業率又升。 嗱，佢有保障啦，嗱，佢有保障嘅，美國啦，即係有好多啲 啲以前以前無厘頭啊，以前啲總統啊，或者啲咩，即係向聯合國啊，又向呢度咁啊，刑事刑屁啊，刑埋曬啲捐，佢嗰啲又俾啲捐款乜嘢嘅，佢咪唔認，佢咪唔認咯，即係佢寧願嗰啲錢俾翻自己國內搞經濟咯。 咁你睇下其實 Donald Trump 個字度都 OK 喎。 OK 啊 ，OK 啊，係 OK 㗎。係 啊，你睇 佢就唔會全部都係即係唔會話做十樣嘢，十樣都係一百分㗎啦。咁可能有一兩樣係可能。六七十分扣下分咁樣啦，咁但 係 整體嚟講，佢非常之好嘅， 係 啊，非常之好 嘅。幾好喎 ，job 嗰度。 佢鼓勵到咯，佢鼓勵咗啲大商家翻去咯。 係啊， 可能佢自己 做唔做到啊？ 係啦，因為可能佢自己係大商家出身，佢即係知道啲大商家諗乜，同埋大商家會考慮啲咩利益。佢於是佢就 以前都做 bank 啦，咁你冇，睇你有冇心做嘅啫，我覺得係。 係啊係啊係啊係，有冇心咯？個心喺邊度咯？ 佢而家仲 further 賣國，你有冇睇嗰個 F？ 係啊。 系啊，跟住话而家原来出口牛肉咧有牌有限制，跟住猫咁听，我哋不如无限出口，哇咁。 喂，旧年已经放松咗啦，佢仲问佢 target 系乜嘢嘅，而家又所以有啲人系问紧嘅，就系、是、target 去一年卖几多啊？卖去国内咧系可以卖几多？100万只，预计一年卖100万只牛活牛去中国。 喂，咁我哋食咩啊？咁澳洲啲人食咩啊？ 咁好多嘅，咁咪到时我哋炒翻贵咯，攞翻咩？攞翻中國嚟嘅牛肉咯，佢活牛出口，即係打算啊，去到最高峰係去到預計100万。咁嗰時 白痴嘅攞我哋啲高級換佢啲低級嘢過嚟。 嗱，咁所以嗰時咪有啲人嚇，咪問我喂，你知唔知點攞點樣申請攞個牌點樣分享？佢哋計話嗰啲人咪喺度諗緊咯，話一年100万，喂我哋唔使攞100万，我哋攞。1% 都夠啦。佢話：我哋如果我哋可以，我哋可以攞到分配到1% 入中國嘅牛，我哋都發啦。佢話：咁100万，咁 10% 咪10万咯。佢話：唔使啦，我哋攞1% 都夠，攞10000只牛都得啦。你問一萬隻牛，一隻牛你揾粒，如果入中國嚟講，點止賺？起碼都賺幾百蚊澳幣一隻啦。你咪計下一萬隻一個。 咁我哋啲 local 幾百萬，一年賺幾百萬， local, 幾百萬個幣咯。 local 咪食貴嘢咯，會變 local 想食翻本地好嘢，咪貴要死咯。翻中仲貴過大陸食好多次咯，咁搞落去。 係啊，跟住啲牛肉咪炒咯，就係我哋即係。 但 係 我諗到佢未啲牛肉咧，佢未必真係話攞嚟即係 trade 牛肉喎。其實可能會唔會攞嚟出？ 又唔知喎，同埋佢哋會佢哋想有啲人係農場嘅，即係想做種咯。有啲人就喺市場上買，有啲攞嚟做種牛咯。咁我啲朋友係咪話想引入啲？ 但係問題係，佢哋試過拎啲澳洲牛翻去養，養唔掂喎，你知唔知啊？養唔翻啲質素出嚟喎。 係啊，你個環境唔同㗎嘛，個環境唔同啊，即係等於你嚇個環境係養唔到出嚟㗎嘛。啲牛啊、水啊、空氣啊、啲草都唔同啦、啊。 同埋嗰個方法咯，你啲人淨係識做咪大陸嗰啲。 係咯係咯。 係啊，啲牛你唔可以吹谷佢肉質好。 變係，即係翻嚟唔知即係變死牛啦。 喂，咁啊，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咧今集就為止啦，咁啊下集啊同大家再進下本地同事啊。 今個禮拜有咩發生啦、啊？又 好，多謝。 咁啊，好晚安大家，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